要输。到了这个时候，杜明这才有了这个意识。从头到尾，他真的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对方手速再快，也只是个没什么经验的新人菜鸟，这样野蛮的打法怎么可能一直持续到结束？这是杜明信心的来源，但他没有想到，对方真的就这样一直持续下来，甚至持续到了自己坚持不住。唉，杜明要输了，输在求胜欲望上。有人发出叹息，众人默然。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场表演赛，他们这些职业选手的确不会有太强的求胜欲望。和普通玩家战斗，他们也不需要求胜欲望。而普通玩家则不同，击败职业选手对于他们来说意义不同，他们的求胜欲望当然会比职业选手强烈许多。求胜的欲望带来了这样的坚持，而杜明却在自以为必然胜利的信心中，不知不觉地先露出了疲态。求胜欲望和手速正是这场比赛中杜明和唐柔之间的差距，此时却是被唐柔完全地抓住了。已经有些慌乱的杜明没能在红血的时候重整旗鼓，很快的，他的剑客倒在了唐柔战斗法师的战矛之下。场馆里鸦雀无声，这一次的全明星周末前所未有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现在连普通玩家击败职业选手的事情都发生了。如果说是刻意相让的话，这一场看上去却又明显不是，连观众们都看出来，这一场完全是唐柔狂暴手速硬生生地把杜明给打趴下了。没有人想在这个时候欢呼，这里是轮回的主场，杜明是他们主队的主力选手，而此时却被一个普通玩家给击败了，这让现场的绝大观众觉得非常丢脸。又是片刻的沉静后，不知从哪里忽然传出了一句骂声，随后就蔓延到了每一个角落，起哄声此起彼伏。对于自家的主队，粉丝们并不只是理解和支持，当有所不满的时候，大家也会毫不留情地宣之于口。此时就是这些责骂泛滥的时候，而大家的口径统一，没有人去说唐柔的不是，所有人纷纷在指责杜明没出息。从头看到尾的话，杜明这一场非但是输了，而且输得很难看。一场最终打了7分34秒的比赛，杜明有7分钟是被人压着暴打，一直打到死。骂声越来越多，骂的花样也越来越多，现场完全失控。司仪的声音虽然有设备撑腰，却也在人潮中被完全淹没了，说的话根本没有人听见。这样的责骂对于职业选手来说也不能说是陌生，很多人都有经历过。比如家世的刘浩，在上次重大失误葬送郝菊后，就被家世的粉丝骂得体无完肤。责骂声中，唐柔和杜明却都已经下了比赛台来，站到了赛场中央。骂声顿时又掀起了一轮高潮，赛场中央的杜明郁闷地想死，直至司仪来到二人身边，不断地出声维持秩序，现场才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 哈，你看那家伙的表情，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郁闷，十分兴奋的陈果欢快地把望远镜递给了叶修，一边肆无忌惮地嘲笑着，立刻引来周围无数怒视的目光。叶修拿过望远镜后，却是正襟危坐。陈果毕竟是个美女，有点特权，自己要是也像她那么嚣张，保不齐就要被这些热情的观众狠扁一顿了。拿过望远镜， 看了看赛场正中，杜明的神情的确是有够精彩。再看唐柔呢，却和比赛之前没有什么两样。这妹子的精神力量绝对才是她的最大天赋。场馆中的声音渐渐平复下来后，司仪的讲话才算是能清晰地传开。但是先发出的声音却不是司仪，而是杜明。他主动提出想和唐柔再来一局。他的意思当然很明显，是想找回场子，敛回面子。结果没想到立刻就引来新一轮的嘲笑。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较劲，这在玩家们看来也是件很没出息的事情。杜明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输了被骂，想重新赢回来还是被骂，自己这次栽的真是没个回旋的余地了。结果就在骂声稍小后，唐柔的声音却是传了出来。 好啊，我接受你的挑战。 全场顿时又是一片哗然，现在居然成了杜明向普通玩家挑战了。骂杜明没出息的还有，但是唐柔的嚣张却也引发了许多不满，不客气的言语也有不少落到了唐柔身上。毕竟杜明才是他们真正支持的对象，爱之深这才责之切，他们觉得他们骂是可以的，但当受到外人的歧视时，他们又立刻开始站到自家人这边。然而这些斥责声中，唐柔却比职业选手还要成熟，根本不当回事，反身又朝比赛台上走了去。司仪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打完再来一场，这又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经验丰富的司仪只觉得这次全明星周末真是有些乱套了。现场乱七八糟的声音中，杜明也重返回了比赛台，虽然再赢回一场也无法抹去先前的那一场败局，但是至少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杜明已经不知道除了再打一场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找回自己丢掉的场子了。比赛依旧是唐柔选图，又是随机一张，比赛很快开始，甚至司仪都还没来得及从赛场中跑出，全息投影已经落下，没有二话，直接地图中央碰面开打。现场的骚动在比赛开始后小了许多，本是没有人精心的一场表演赛，现在大家却也开始关心胜负。鉴于唐柔方才的嚣张，无数人期待着他能惨惨地输掉这场比赛。咬牙切齿的杜明这场比赛也不会再那么不上心，不会再抱着自以为一定会胜利的自信，他已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有了必须要赢的强烈信念。双方一交手，杜明迅速占据了主动，招招抢攻，杜明也是大爆手速，他想把方才唐柔施加到他身上的一切悉数奉还。杜明爆出的手速或许并不如唐柔来得快，但是质量却是大不一样，都是保持准确的有效操作。虽然他也一样可以像唐柔那样乱打一气，但是作为职业选手，用那样没章法的打法，杜明生怕自己再被唾沫星子给淹了。他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赢得绝对，让所有人明白之前那一输只是一次意外，一次偶然，自己的实力完全是凌驾在这个普通玩家之上的。唐柔这边却又是故技重施，又是飙起手速，自顾自地乱打一气。这一次疲倦的感觉来得更快了，而他的对手这一次却也是斗志饱满，双方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手速对拼。一边有的是质量，一边有的是速度。相较之下，唐柔的速度并没有快出太多，但杜明的操作质量却是要好过他不少。 最终终于是质量占据了上风。但是杜明打的却也不轻松，他真是无法想象，这个挺漂亮的姑娘怎么可以在刚刚已经大爆过一次手速的情况下没怎么休息就再来这么一场。这一场他可以赢，但是想赢得如自己所期待的那么漂亮却有些困难。此时二人对爆根本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无论如何这一次自己一定要赢。杜明咬了牙地爆发着，唐柔却也不甘示弱。职业选手们又震惊了，普通玩家挑战职业选手会有更高的求胜欲望，这一点他们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在已经赢到过一次胜利的情况下，这玩家怎么还能保持这样旺盛的斗志？他真的只是普通玩家，他真的是觉得能赢职业玩家一次就很了不起的普通玩家？职业选手们发现他们好像都错了，这个玩家虽然水平确实不如他们，但也没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并没有像太多的普通玩家一样把他们职业选手想得多么了不起，多么的高不可攀，他是真的在认真地想要打到他们，不是在娱乐，这是真正的一场比赛。 这美女变态啊， 有人忍无可忍，终于用了比较不客气的评论。更多的人没有这么说，但是心中同样这样认为的并不少。 看到这样的家伙，突然很有上去打一场的欲望呢。 不少好战的选手纷纷表示。这场比赛本身，关注的人却已经不太多了。以他们的经验，已经很快判断出了这场的胜负。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终杜明的剑客到底是击倒了唐柔的战斗法师。好累，但是也好爽。杜明觉得这场战斗倒真是痛快淋漓。从比赛台走下来时，他的脸上倒是挂了几分笑容。直至到了赛场正中，司仪对两人已经有些无语了。结果这一次竟然是唐柔主动开口了。 可以再向你挑战一场吗？ 杜明一怔，司仪一怔，全场观众一怔。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司仪，连忙接过话道： 小姐，这个不合规矩吧？ 什么规矩？ 唐柔问。司仪一怔，按规矩，被抽到的观众打完一场就该换个新的上来，而这个规矩已经是坏了，而先坏了这规矩的是杜明，是他为了找回面子又拉着人家打了一场，已经破了的规矩又怎么能补回去呢？总不好说是职业选手有特权吧。司仪一时没有接上话，唐柔却也不理他，只是在问杜明。杜明只有答应，他不可能拒绝，他也找不出拒绝理由。如果他是一上来就像刚才这样赢了，他可以回绝再次的挑战。问题是他输过一次，而且是很惨的输过一次，现在对方又来挑战，他无法拒绝。他怕拒绝会被人们曲解为他怕，因为上一场他赢得也不是那么的不费吹灰之力。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有手速的新人妹子那样乱打一气的话，自己不上点心还真会重蹈第一局的覆辙。现场一片茫然中，两人真的开始了第三局。 乱了，完全乱了。 司仪也在念叨着，负责转播的这边也疯了，可是又没有办法，总不能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强行将人请出赛场吧。转眼间第三场已经开打，一上来唐柔又是狂暴手速，又是他那纯小白流的新人打法， 还这么猛啊。 比起焦虑的司仪和转播方，职业选手们此时却都是没心没肺的。 他们觉得事情越来越好玩了。 这美女难道是打算用这样反复的办法从整体上把杜明给拖垮？ 有人猜测着。 够狠呐、啊！ 但是主办案方不会允许吧，这没完没了的二人转啊。 小周，你们这打算怎么弄啊？ 有人甚至跑去问轮回的人了。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是在各自的战队里偷偷讨论着唐柔的实力，热闹的场面让他们成了一家人，欢快的不行。欢快的战队中当然不包括轮回，杜明是他们轮回的人，丢人丢面，他们战队也要跟着沾点黑。此时被其他战队的人跑来问，轮回的人都是无语。被点到名的周泽凯也是沉思了片刻后回答， 不知道啊。最好是别阻止，看看这美女到底想到哪样。 有人说着。 不知道啊。 周泽凯却依然是这话，弄得别人只能无语地走开，一边东张西望的想看看主办方是不是在采取着什么手段。比赛的内容此时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甚至结果也没人关心，他们只想知道这一场之后的后续，是不是会有第四场、第五场，这是不是真是要把其中的某一个人累死在场上才能作罢。职业选手们这样乱张望，也没看出什么端倪。叶修和陈果这边却真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找了过来。 小姐，场上那位唐小姐是您的朋友吧？ 工作人员很是客气地过来说着。 是啊。 陈果随口应了声，他倒是很关心胜负，看得专心，都没注意到旁边唐柔不在的空位上怎么就摸过来个人。 能不能拜托你，这场结束后就让他下来吧。 啊？ 陈国这才注意到身边有意，回头看看，发现居然是场上四一跑到他旁边来了。 你看，总得给其他观众上去挑战的机会啊，他这一个人就打了三场了。 四一晓之以理，显然是有了远虑，唯恐唐柔这一场结束后再来一场。 他们愿意打就让他们去打嘛。 陈国也绝对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完全不想上去拖唐柔下来。 可我们的活动还得继续啊，拜托了。 现在不也是在活动吗？ 这一对一的比赛一般就几分钟，司仪亲自跑下台来找陈国沟通，明显是个重大的事物。在这边和陈国多扯了两句，场上二人居然打完了。而这一次唐柔居然又赢了，两人依旧是互报手速，但这次唐柔发挥是异常的出色，操作诡异的精准。而杜明这边因为刚赢了一场又是有所松懈，也是没料到唐柔这一场人品爆得这么厉害，乱丢的攻击准确度一下上了一个台阶，一时间没能抵挡，在一片哗然中又是败了。司仪这还和陈果喷口水呢，结果被那边叶修一提醒，回头一看差点没喷出口血来。而这一次又不是唐柔不下来了，是杜明果断又发出了挑战，唐柔自然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两人根本没等司仪，直接就又开了一场。 杜明这家伙运气也够烂的呀。 职业选手这边都快笑倒了，这一场杜明真是完全输在了运气上，唐柔那不稳定的操作居然诡异的招招要害，弄得杜明措手不及。